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咁啊，翻嚟第二節啦。咁啊，多謝各位打賞嘅網友嘅 ND 倉。咁啊，多謝你哋啊，多謝你哋嘅支持啊。咁啊，頭先我 miss 咗一啲，我睇唔到。咁啊，唔好意思。咁啊，仲有大家都最好咧都記得交下月費。咁啊支持下My Radio 啦，咁啊支持下小弟啦。咁因為我都真係冇工翻噶啦，而家就去 到。我都唔知道會唔會俾人炒噶啦，再 入去。你都唔會嘅。咁你即係 咁冇啊？ 阿輝輝修橋整路嗰啲一定要做噶嘛。 有咁講。即係無論你係做邊各行各業都好，即係有啲而家就好蕭條啦，即係有特別係飲食業又好，或者零售業啊等等嗰啲，冇嘅，即係有手有腳，餓你唔死嘅，馬死落地行嘅啫。呢啲即係難聽啲講，香港人精神啦，唯有係咁樣去講啦。咁係咯，即係冇辦法啦。而家即係處於一個咁大嘅蕭條嘅情況之下， 我都要撳翻嗰篇文言文出嚟嘅。咁啊，即係係啊，同埋咧呢篇文咧勁就勁在咧，兩個醫生竟然係用呢個文言文，即係半文言文啦。佢又唔係真係全部係文言文嘅。咁啊，用文言係寫成嘅，因為都相當之勁抽，我真係覺得。咁啊睇下先，我撳下出嚟先。 多人都 share 過，其實咁，不過我冇 share， 咁我有 share。 好 添，我撳翻篇紅文出嚟先。嗱，亦都即係撳文之餘咧，我都回應一下啲網民啦。咁啊，阿 Legion Wong 就話阿亨昌有聲，即係阿亨利咧都有講過不法記者證呢單嘢，即係呢單嘢係嚴重侵害香港嘅採訪新聞自由，即係我想講係一件好撚嚴重嘅事，而係嚟自中共中央對一國兩制嘅睇法，亦都係即係你可以咁撚蔑視基本法、蔑視呢個一國兩制嘅，咁仲玩乜撚嘢啫？冇嘢好玩噶喎，而家 似乎即係就住呢一件事，係咪美方有啲咩回應？ 系， 好似 嗱正啦，跟住就俾人質啦，就話喂，而家中共話咁樣喎，中央話咁撚樣喎，係點樣先？即係你點樣對應先？唔撚咁講噶，全部屌你老母！咁要你嚟做乜撚嘢啊？你啲咁嘅港共官員要你嚟做乜撚嘢啊？呢啲咁嘅政府官係嘛？即係你係完全瀆職啊！呢啲叫係咪？即係唔使講嘢嘅呢個根本上係一。定是不可以執行的嘛，不可以在香港執行的嘛。你記協我都聽不到記協有講任何嘢。屌你老母你班人是不是就是黐撚柒線的。是不是就是原撚全是荒鳩謀，你不可以在香港實行，你屌你老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嘛。那這個是大原則問題來的嘛。是粗暴，呢個係粗暴破壞基本法同一國兩制啊嘛，係咪？即係呢個唔使講嘢嘅。 當然啦。 所以而家咧，我哋見得到，喂，多謝你啊 ，Sammy。咁啊，嗱，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見到連一啲學者發一篇文。講呢、這個肺炎，一個真係專家中嘅專家袁國勇係一個而家係一個國際嘅傳染病專家嚟嘅，你已經可以話經歷咗沙士同埋呢個中國肺炎之後，係咪？咁而佢竟然係想出篇文就即刻，屌喺明報出喎，仲要即刻哦登完閃閃就撤回啦，係咪？係點解你袁教授你點解要撤回咧？係邊撚個俾壓力你嘅咧？呢單嘢本身已經係一單嘢嚟㗎啦，係邊撚個打電話俾你叫你撤回㗎？係咪林鄭啊？定係中聯辦啊？係咪呢個係粗暴干預言論自由啊嘛？係咪？ 佢自己就話，佢自己就話咦？有人真係不斷問我投足乜撚嘢，只係非法咯，冇乜嘢。咁咧嗱，呢篇文咧就叫《追求科學真理，無意捲入政治》，就係龍振邦同埋袁國勇啊合力寫嘅。咁咧好撚正嘅，即係龍振邦係何人咧？就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嘅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咁咧，同埋呢個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啦，咁啊，即係一篇投稿嚟嘅。係 啊， 咁啊好勁啊！第一段已經好撚勁，己亥冬，疫發武漢；庚子春，湖北大疫。國內疫者80,000余，死者3,000，聞不出户如此怯。為疫未止，以外傳。3月，全球大疫，世衛後知，未及宣布大流行，諸國欠措施，缺儲備。信大疫，哇！呢啲即係好撚耐未見過啲中文。信大疫，即係好快就大流行嚇。星港澳台原為中華原文為中華民國嘅嚇，那個台係星港澳及中華民國皆免於大疫，為零星海外輸入之症及小群組不絕，尚未失守。咁咧，跟住咧，即係佢講緊呢個用短短呢個100多字咧，就已經講曬成 個背景啦。 所以文言中文係幾撚咁勁抽，係咪先？即係呢個中文真係勁抽啊！咁啊，雖然即係其實我哋啲文人雙兄咧，又唔覺得佢真係寫得好好嘅，但係作為兩個醫生，我都覺得好犀利。咁咧，跟住咧，佢就講跟住篇文咧就講呢、這個其實就係個證明翻即係證翻個名係咪？你哋喺度爭拗，到底佢叫新冠病毒定新型冠狀病毒，定係還是叫做武漢肺炎，定還是好似阿特朗普話齋，就叫中國肺炎？ 係啦 ，China virus 係嘛？其實無可無不可㗎。佢呢篇文就講，其實定名嘅嘢係嗱，就係咧係一個叫做 ICTV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axonomy of Viruses 嘅，即係 ICTV taxonomy 係即係嗰啲叫做 taxonomy 係一門嘢嚟嘅，即係叫做命名學。 Okay. 即係將啲物種命名啊，即係叫做 taxonomy 咁啊。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咁ICTV 嘅佢嘅係點樣命名嘅咧？佢呢個 ICTV 係以病毒基因排序嘅命名為準嘅，每段基因逐一細心分析，其他嘅因素就唔考慮嘅。因此呢個冠狀病毒咧，但係佢叫新冠狀病毒咧又唔啱喎，所以佢話 ICT 呢個世衛叫佢做新型冠狀病毒，其實唔啱嘅，因為佢唔係新型喎。佢只能夠係叫做 SARS 嘅改版，或者叫 SARS 2.0。 同埋即係最用一個最簡單嘅邏輯，如果我叫呢個做新型，咁若干年後 Touch Wood 又有一個係咪叫新新型啊？你唔會係咁噶嘛，戇鳩噶嘛。 所以佢唔係叫新型冠狀病毒噶，佢係未夠新噶，所以咧佢叫咧即係呢個叫做佢應該咧佢就提議佢就話呢個病毒係應該叫 SARS-CoV-2 嘅，即係話新叫 SARS 冠狀病毒 2.0 啊。啊！佢應該係咁嘅，跟住佢又講啦，社會咧就此疫名咧就爭議甚多。事實上咧，疾病之名係由世衛起，病毒之名就由 ICTV 起，而俗名則係約定俗成，清楚明白就得啦。科學研討同埋學術交流必須用官方嘅名字 COVID-19 或者稱此病為 SARS-CoV-2 嘅。稱呼病毒，咁啊市民，但系市民日常溝通同埋媒體用語，則可以武漢冠狀病毒或者武漢肺炎稱之，通俗易明，方便溝通。庚子大疫係始於武漢噶嘛？ 咪就係、是、咯。 咁所以佢真係解釋俾你聽，你哋唔撚使柒拗，即係其實用呢個再即係用我嘅語言，用我哋即係俚俗啲嘅語言去講就係、是，你哋拗乜柒啫？屌你老母！你中意點？平時我哋通俗嘅，中意點講就點講啦。科學嘅嘢就要稱呼呢個係呢個病毒嚇、啊，你 name 佢呢個病毒咧，你就叫佢呢個病毒。但一般你講呢個病或者講呢個大流行嘅瘟疫，屌你老母！你中意點講都得嘅，通俗易明就得啦。話明係俗稱啊嘛，話明俗稱即係屌你老母！你中意點講點講， 係 所以你中國嗰啲玻璃心咧，包括屌你老母，哇！屌你真係又嚟抽傻逼水平，借乜爛還成天 BBB？ 喂，屌你老母冇錢啊！屌你，你收唔到國家錢啊！屌你老母 copy and paste 嘅，屌你咁撚渣嘅你，喂， 即係問，即係問題係話喂，其實你拗乜撚嘢啫？係 啊， 中意點講點講啦。 冇錯，你黨媒你中意叫佢做新官嘅，你咪一直你哇啲央視啊乜柒，你咪係咁講。 所以你啲中國撚嘅玻璃心，屌你老尾又話要咩歧視你啊？世衞嗰條屌你老母譚德哲唔係譚德塞，屌你老母臭閪嗰條咁啊譚德塞仲話屌你老尾，你哋唔可以咁樣啊，用帶有歧視嘅嘢啊！屌你，我哋香港人就好撚精靈，好撚好玩啊！啊，即刻即係有間銅鑼灣有間餐廳咧，將啲美國肥牛啊，入北海道大子啊， 波士頓龍蝦 全部 轉曬 新型肥牛、新型龍蝦。新型象拔蚌啊，新型三文魚， 咁就啱啦， 咁就啱啦，政治正確啦，咪屌你老母！即係我覺得我哋香港經歷咗呢一場瘟疫，同埋經歷咗即係反修例運動咧，我覺得好多我哋所以我有啲希望嘅，即係對於香港族人，大家要釋放咗大家嘅創意，我哋屌你咪係咁噶啦，閪諗啦，屌你！即係令到我覺得嗰種幽默感係好得好笑嘅。咁啦，好啦，跟住咧佢就講啦，嗰篇文咧一路講落去嘅。咁就係、就庚子大疫始於武漢，咁啊講緊就話約75% 嘅新發傳染病係源於野生動物，而且幾隻就能感染哺乳類動物，所以佢原組病毒咧就係源於蝙蝠或者雀鳥嘅，兩者皆能以數千里飛抵發現病毒之處。故病毒之名系統亦會發現處名之得嘅記之嘅，所以咧。欲查病毒之來源，準確客觀之法，乃從動物宿主身上分離出病毒。可惜華南海鮮市場早已經被清場啦。研究人員抵達佢蒐集樣本嘅時候咧，場內之活夜尾已經不知所蹤。病毒天然宿主同埋中間宿主身份成疑。據當地人員嘅論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內嘅野生動物係從中國各地。東南亞各國及非洲走私出口，運抵此處集散。武漢冠狀病毒之原組病毒咧，則係無從稽考。呢、這個就係、是、屌你老母，淨係呢段文啊，就係、是、屌你老母，大大力炮轟你中共中央，炮轟你屌你老母中共啊！屌你老母，點諗解要揾翻個源頭啊？因為你要研究個解藥個疫苗啊嘛，你要研究個病點諗樣？依啲啲係科學啊嘛，依啲唔諗係政治，呢啲科學，呢啲人命啊！你明唔明啊？但係佢就已經係佢指控，即係話當科學家想話去揾翻個到底個病發嘅源頭喺邊度嘅時候。已經唔撚見曬動物，已經清撚咗場啦。 理論上你係應該要留起啲 sample 噶嘛。 咁呢一個行為，呢一個咁不尊重科學、咁草菅人命嘅嘢，一切政治掛帥嘅一啲行為，又係邊一個國家同埋邊一個黨做噶？咪就係你中共咯，同埋你大陸咯，屌你老母，你支牙國咯，啱唔啱啊？就話你中國屌你老尾，為撚咗屌你掩飾自己嘅問題。就屌你，你乜消滅曬啲宿主同中間宿主？我就算我想揾翻，到底係咪又係咪想還你清白都唔得？有好多人就話係武漢嘅實驗室流出嚟嘅。 咁而家就唔知， 而家唔知啦。 甚至你有印象，其實喺大約兩個月前，甚至叫做即中央啦，中央直情話頒布話哦禁止呢個野味嘅銷售啊，各樣嘢噶嘛。咁直情係，我諗喺市面上，即係除咗黑市之外，你基本上冇辦法揾得到噶啦。即係你基本上，你仲想話抄一樣嘢出嚟 test 下佢有冇呢啲咁樣嘅 sample， 有冇呢啲病毒嘅資料？我相信你都好難揾得到噶啦，嘢都而家呢一刻。 我見到有網友謝老尾咧，就講佢話3月21日係開翻羅湖站俾人掃墓。我見到系啦，罗湖站3月21日至4月19日期间短暂重开，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头班车由7点钟到，过捻都睇唔到添。不过唔紧要，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即系如果你罗湖站系重开俾人扫墓嘅，我屌你老母啦！你黐捻线噶，屌你老母开站，你戆鸠啊！屌你老母仲扫乜捻嘢墓啊？而家屌你老母，系咪想传染病毒啊？屌你个閪，仲扫墓，仲清明？屌你老母！今年去清明，下年到你清明啦！屌你老母！ 我正想讲，下年就拜你啦。 下年你今年就拜祖先，下年就拜鸠你啊！屌你老尾閪，傻噶！你咩港铁傻噶？ 冇啊！啲黨鐵都係聽 order 嘅啫，即係你而家突然之間話，即係頭先都咁講啦，記者證都收得你啦。只要黨中央同你講話，我唔撚得啦，而家我哋零確診啦，我哋開關，你都冇得 A 㗎啦。 所以咧，就算佢開翻，你都大家真係千祈千撚期唔撚好去掃墓，星期一。第二就唔好撚搭嗰啲鐵路， 係冇錯， 係咪啊？ 不嬲都唔搭， 一定咧就係、是一定咧。首先佢係擋鐵先啦，第二就係話一撚定係會二次爆發嘅，你咁撚樣搞，你咁撚樣搞落，一撚定二次爆發。你港共，你一定係聽中共之笛噶啦，佢話零感染啊嘛，咁你又繼續會開關噶啦，係咪？咁跟住我哋屌你諗乜，到時就真係屌你諗乜死撚到直，到時就真係死撚到直啊，真係要封關啊，屌你老母！ 唔係啊！我為你中共著想啫。嗱，你而家你中共咁撚勁啊嘛，零感染啊嘛，話香港啊爆咗四十幾個喎，為你著想啊！你唔好撚開關啊，唔好俾我哋啲人過嚟領嘢啊，俾你啲國民。 係啊，所以你唔好啊！我係啊，仲有好笑啊！佢話全國零確診。 係啊，佢零確診啊嘛，但係屌你老味， 講講唔係我哋係咪獨立咗啊？ 我唔講呢樣嘢先啦，唉，唔撚理你啦。但係喂，屌你啲國民好撚矜貴噶嘛，香港咁危險，唔好嚟。 發記者證你又當我哋係屌你老味，你。李國的人是不是屌你老尾！而家呢啲咁樣嘅嘅嘢，你又當我哋外國人？你知唔知啊？香港人翻去啊，香港人而家翻大陸咧，一樣當你是外國人噶。你係要俾錢噶，隔離14天你要俾錢噶。係啊，你是外國人嚟噶你。我屌你老母咁撚樣噶啊！所以即係亦都唔撚曬。所以咧，邊個即係大家呢幾年，即係有啲十年八年，好多人仲諗住同中共講道理啊，咩咩撚嘢？ 唔好黐線啊，大佬啊！ 必有道理啦。咁好啦，咁佢就我都講翻篇文啦，又岔咗去第二度啦。咁咧就講得到明啦，佢就消滅咗啲證據，就唔諗見曬啲證據，連查翻到底係點樣有都唔知道。好啦，咁啊用基因排序法啦，咁去尋源啦，咁咧就揾到一隻蝙蝠嘅冠狀病毒 RATG13，就同武漢嘅冠狀病毒咧就極其相似，其排序高達96% 近似，故相信咧呢個病毒咧就係為之係呢個病毒嘅始祖嘅。咁咧呢個咧就係呢個病毒咧亦都係雲南嘅中華谷球蝠身上分離所得嘅，故此相信蝙蝠就係武漢冠狀病毒嘅天然宿主。流行病學研究顯示，就係呢個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咧，就係初期嘅一個擴散點。病毒好大機會咧，係由場內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間宿主，再出現呢個人體突變，繼而咧就出現人傳人嘅。咁啊，中間宿主嘅身份未明啦，但係基本排序咧就話係呢個啊呢個比較複雜啲嘅嘢啦，就唔講啦。咁啊，穿山甲咧有可能係捐出咗呢個 S 蛋白嘅受體基因啦，咁呢個即係都係比較 專門啲嘅嘢啦， 係啦。咁啊，跟住佢就其實咧成篇文咧主要都係肥鳩呢個野味嘅。即係肥鳩食野味呢樣嘢嘅，03沙士咧就疫發河源廣東大疫傳香港，沙士冠狀病毒係果子狸身上尋得嘅，其後中國明確禁止呢個動物交易，但係17年咋，依然但係禁咗17年，依然野味市場咧係禁而不絕，而且市場係立足於先進城市嘅中心，明目張膽烹之吃之，令人側目。活野味市場內的動物排泄大多含細菌病毒，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故病毒易出現洗牌及基因突變，故需禁止。但是大家知道了，禁了17年其實都是沒有禁到的。那亦都啦，即是最後那段是正的，就是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疑笑大方。臨大疫而不亂，首重資訊透明，冷靜理性分析，勿人雲亦雲，以訛傳訛。沙士後沒有雷厲風行關閉所有野味市場，乃大錯。欲戰勝疫症，必須面對真相，需再勿再一再再錯，諉過於人。武漢新冠肺炎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慾望而繼續食野味，中國人醜陋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態度，十多年後SARS 3.0 定必出現。 所以非常清晰，非常清楚。 所以非常清楚嘅，即係我諗咧，即係都忍唔忍住噶啦，即係袁國勇同埋呢個 阿龍少。 喂，事實上其實佢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 好中肯啊， 中肯而其實佢都係偏學術性嘅啫，其實，因為佢中間牽涉咗好多。 其實就你問我咧，就唔係偏學術性嘅，係政治性噶，即係唔使講噶啦。 即係開頭嗰個 title 其實戴頭盔嘅， 係啦， 佢就話哦唔關政治事咁樣。 唔係，佢唔係政唔政治性，大家都唔好，我都咁樣講都唔啱，各位網友，我咁樣講都唔啱，唔好 label。唔好標籤呢篇文到底係屬於學術討論啦，定係一個政治討論？佢係只係將啲事實攞出嚟講，係一個科學家，係兩位科學家將事實羅列咗喺眼前，用正常人類嘅邏輯去推斷去講成件事嘅啫。所以故此就唔係話乜嘢係咩政治文又好，話咩有咩動機冇啊？只係兩個醫生，我睇到啲乜撚嘢，我講俾你聽，呢個事實。我哋科學就係要咁啊嘛，相信事實啊嘛。而家就係話你屌你老味，你而家係唔撚唔，而家成個中共就係完全罔顧事實，喺度鳩吹馬碌。你外交部呢個咩上個禮拜我講咗啦，嗰條咁嘅撚屌喺個推特個噏撚得出就噏，又話係美國之船。 係啊，話啲美國士兵帶嚟啊嘛，你又咁講。咁而今個禮拜即係唔單止係袁國勇反擊你啊，甚至我哋偉大嘅侵侵都反擊你啊，就話你都黐鳩線嘅。總之我就叫呢個做 China virus。 係啊，唔使講啦，已經係唔止係一錘定音咁簡單啦。亦都我從來都冇見過美中係因為咁嘅關係。咁你知大家我1975年出世，咁即係我出世嘅時候，美中已經建交㗎啦，即係都冇咁惡劣嘅美中關係。其實大家清醒啲，而家美中關係係嚴重惡劣嘅。你有大家做咗咁多年人，有冇見過美國總統係屌你諗咩直接講？我中意侵侵就係呢樣嘢。佢直接講啊，佢唔撚使塗脂抹粉，唔撚使咩外交辭令，佢嘅風格就係咁。屌你老母，你係你咪係咯？佢直情話：屌你老母，係人都知你呢個係中國嘅咩㗎啦？呢個係中國肺炎嚟㗎啦。而你就係因為你哋把關不力，做得唔好，屌你老尾！ 又唔通報，又唔呈交啲 sample 啊，各樣 唔係啊，又唔講真相，屌你老尾！你而家唔講真相，你咪令到全球大爆發咯。個責任喺你度啊！你要為呢啲嘢負責啊！啱啱最新嘅言論嚟嘅，啱啱今日嘅， 冇錯， 頭先嘅啫，頭先講嘅啫。係咪？即係呢個係相當之中肯嘅呢樣嘢，即係呢樣嘢係好中肯嘅。成件事就係你中國共產黨，係你中共呢一個邪惡嘅極權，係咪？為咗掩飾自己嘅無能，為咗掩飾自己屌你老尾嘅犯錯，唔好話佢係 P4 實驗室漏出嚟嘅生化武器。甚至我當你真係華南海鮮市場嘅，就好似兩位教授嗰篇文一樣，就係你中國人屌你老母食野味不尊重生命，所以導致到屌你老母呢個病毒大流行，而且禍延全球。嗱，特朗普同你講撚到明，侵侵同你講撚到明，佢係一箭雙雕，同你講撚到明，你係要屌你老母有後果嘅呢件事。 一定啦， 呢件事有後果嘅，係你要負責嘅呢件事。屌你老尾！我係你中共咧，屌你老尾！我就包袱啦，屌你乜移民月球啊！屌你仆街！ 大家即係就算唔好話美國啊，其他歐洲各國佢哋都心水清噶啦，佢哋都知道喂，屌冚家拎而家邊個奶鑊勁嘅嘢，搞到全意大利個死亡數字仲高緊過你嘅，咁你不如叫佢做意大利肺炎， 係 咪啊？你唔會 即係你譚德塞呢啲咧？不斷喺度屌你老母臭，係為中共喺度塗脂抹粉，又話而家意大利咧先至係呢個 震央、 震央啊，又話屌你老母中國控制得好啊！我屌你老母擺撚到明呢一個黑鬼契弟，呢一個咁撚樣嘅譚德塞，呢個咁嘅世衞呢一條咁嘅契弟，擺撚到明啦！呢啲非洲佬嗱最撚戇鳩嘅，即係啲非洲佬咧真係唔好話我種族歧視，我就係種族歧視你非洲佬。屌你老母個腦咧係真係可能係渣啲嘅。個腦筋係渣啲嘅，真係蠢啲嘅，真係你非洲人，啲黑種人呢啲非洲人係真係差啲。 認錢唔認人咯， 認錢唔認人啦。第一，第二就係屌你諗乜？你講大話，你嗰度收撚咗人錢要講大話，呢啲戲都唔撚識做啊！你明唔明啊？做得咁拙劣啊，做得咁拙劣啊，係咪啲戲太差？屌你咪唔嘢咪撚咁講啊！做柴仔，你明唔明？而家就活脱脱就一個柴仔。我額頭寫到明，屌你老母！我收攬咗中共錢噶，我收攬咗中共錢噶，屌你老母！你擦鞋擦得醒啲啊！佢啊，應該咧就向陳馮富真啊學下嘢啦，係咪？ 有時咧一即係咧阿雞真咧做啲嘢出嚟咧就閪嘅，即係擺撚明就 pro 你共產黨，但係佢表面咧就扮到唔撚係噶嘛， 包到好靚咁， 因為包裝過噶嘛，係咪？我會講啲，我唔係特別偏袒中國㗎，雖然我係黃種人，即係我係香港人，我都唔會特別偏袒中國，講呢啲啊嘛。係 啊，各打五十大板先，跟住咧就踩鳩人哋， 暗砍咧就係咁屌你，係 咁踩人哋就拉起咗自己嗰個地位咁樣，呢啲先係識路，即係所以佢哋就唔夠你華人咁賤，唔係咁樣賤咁精咯，即係又賤又精咯。 所以咧，即係嗱嚟緊真係唔知道嗱，好多人就講喂，如果特朗普連任，好可能就會先至會即係出招對付你中國啊咁樣啦。咁啊，嗱呢個真係不得而知嘅，其實 係咁啊，定係抑或係佢會借住打擊中國嚟提升自己連任嘅機會咧？佢先知啦，我哋唔係佢肚內呢邊要重啦。但係 anyway， 無論係點都好。打壓中共、打擊中共是時間的問題， 全面打擊中國共產黨 是全球啊， 是全球的。我告訴你這件事是全球的，佢唔係嗱，而家已經即係其實咧，大家要見微知著，即係我提議大家見微知著啊，就唔好信嗰啲咩乜撚嘢鬼論啊、推敲啊嗰啲唔撚使嘅，但係見微知著好重要。你見到咧，而家喺西方就算左交嘅媒體都講啦。其實呢件事咧，一定就係唔係話中國你搞出嚟，係你中共搞出嚟嘅，係 啊， 係你 CCP 搞出嚟嘅。所以你哋爭咧，一定要爭 CCP 嗱，即係點解咧？啲咩意思咧？其實即係部署緊嚟緊未來呢一兩三年，即將係對你呢個中國共產黨呢個地上最撚邪惡嘅政權。屌你諗咩？全方位係會打擊你，即係唔撚使講嘅呢樣。 必然係嘅啦，你自己都已經死過臘肉嘅啦，其實。係 啊。 趁你再加多一腳，你就真係收得皮嘅啦。咁我哋係樂見呢一樣嘢嘅，當然係。 你話嗱，我反而同意嘅。有啲人就唔係話，屌你老母，中國屌你老母，即係死撚曬佢啱嘅咧。中國全部毀，中國人都要毀滅嚇咩乜嘢？大家冷靜啲。滅咗中共先，跟住我哋會自相殘殺，死一半人。 大家應即係各地嘅軍閥割據啊，打嚟打去啊，咁樣不漏一啲嗰啲歷史都應該話咗俾你知個結果會係點噶啦。 所以咧，無論咧，仲有啊，仲有一個特點嘅，好得意嘅，即係無論你啲各國嘅政，即係世界各地嘅政權。點撚樣塗脂抹粉都好，點撚樣去政治化妝，又話唔係習近平啊，唔撚係中共啊，屌你乜講乜撚嘢都冇用嘅，因為你呃唔撚到全球嘅人民喺而家呢一個互聯網時代，你係呃唔撚到全球嘅人民，資訊發達，一日連一部手機係可以知天下事嘅啲嘢，屌你老尾，邊撚個講大話，邊撚個隱瞞疫情，邊撚個咩冇撚用嘅。你係冇撚用噶，啲人民一樣係排鳩你話嘅， 一定 係世界各地 我哋都唔會係例外噶啦。好老實講， 冇一個政府嗱，冇一個政府指責中國，尤其是歐洲，係咪？點解啊？諗嘅嘢就係話，屌你老母！我將屌你好翻都要繼續同中國佬做生意喎，屌你老母！而家嚇咁樣就政治不正確喎，又唔係幾好喎，屌你老尾！咁樣又會帶嚟咩種族歧視喎？屌你老母臭閪！ 咁一定有噶啦， 而家講撚嘢種族歧視都話咗，唔撚係講種族歧視，你左膠真係戇鳩啊！你啲咁嘅屌你老母白左真係戇鳩，左膠啊白左啊，屌你啲咩呢啲咁撚樣咩自由派嘅主義者真係黐撚柒撚線嘅，屌你老母！ 我見到係開始有有啲唔好有風聲咧，即係開始有些許嘅言論咧。嗰、那個言論其實我睇到一個係佢應該係美籍華人嘅一個 YouTuber 嚟嘅，就話哦佢而家喺美國去到邊度都已經開始感覺到俾人歧視啦。咁我相信唔單止係美籍華人啦，甚至乎無論你係大陸人好、香港人好、台灣人好、新加坡人又好、日本人、韓國人，只要你係黑頭髮、黃皮膚嘅話咧，你去到任何歐美地方一樣受歧視。 係啊， 我哋冇一個係能夠幸免嘅。 歧視你嘅一定係。 一定係噶啦，唔係我就話啦，調翻轉頭講啊，我假設有一個新嘅病毒，一個咁樣嘅冠狀病毒，個源頭係嚟自中東咁講先啦，伊朗咁講先啦 ，let's say， 咁你見到一個南亞佬，佢擺明唔撚係伊朗，佢都能黎巴嫩，可能係巴基斯坦，你都走頭啦，一樣。你唔好即係千祈唔好假惺惺喺度擺喺一個道德高地啊！你哋唔應該咁噶，我哋唔同噶。 就算咧，你默克爾又好，即係屌你老尾，法國馬卡龍又好，屌你老尾，成班柒頭都唔撚講呢啲嘢噶， 冇噶。 但係唔撚使講嘅，你下邊啲人民。 依然知道呢一個肺炎係由中國傳嚟，唔使宣傳噶啦，係咪？呢個係因為呢個係事實嚟嘅。你中國肺炎就係源自於中國嘅肺炎，就係由中國傳入嘅肺炎，源自於中國。你點樣洗？點樣水洗都唔撚清啊！點樣你唱一萬首嗰啲芳村醫芳村醫院？ 哇！屌，我冇辦法睇超過一分鐘嗰段。 我啲真係頂 黐撚線， 頂唔撚緊，真係即係。芳村醫院真厲害！ 喂， 我拍翻條喂 賓州醫院。 唔係我化嗰個閪妝，化嗰個死人妝，拍翻條，大家會唔會支持我？屌你有咩睇啊？ 你拍出嚟睇下先。 芳村醫院真神似，咁啊唔係有人改咗啦，即係有人二次創作咗啦，即係變咗咩？公餐單啊，真神似！屌你老母真係好撚神奇。咁所以就算呢啲即係有啲有網民就提起陳法拉。陳法拉呢件事啦，咁啊其實我又覺得提佢做乜撚嘢咧？即係呢啲人俾花生佢做乜撚嘢咧？陳法拉 使乜理佢啊？ 使乜理佢啫？ 我都覺得好奇怪。 呢啲藝人，你理佢做乜撚嘢咧？ 從來香港人都係咁嘅，即係你會好關注一啲藝人嘅政治取態，調翻轉你又好關注一啲政治人物嘅花邊新聞，因為呢啲人好撚戇鳩嘅。 呢句係好， 乜佢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多年嚟 都係。呢個係幾好笑啊！係啊，即係你淨係會係啦，即係政治人物你又唔撚去講。 你理佢花生，理佢啲花生嘢咯，即係啊，屌邊個同邊個割席啊？邊個同反台啊？ 啊，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嘅，即係例如呢個禮拜都有個呢個李子敬事件，呢個容海恩嘅，大家係爭位去呢、這個 佢立法會選舉嗰、那個內部初選個爭位啦。 屌你老尾，我係葉劉都屌你啦咩？即係有啲人咧就spin 到咧就係話係咪因為生兩個 BB 啊？即係喺任內 做乜炒魷魚啊？ 屌你老尾，唔關生 BB 事嘅？屌你老母，好似容海恩呢啲咁撚蠢嘅。屌你老母，一早要隨之而後快啦！咁啊，冇腦噶嘛啲人，係嘛？呢啲容海恩係冇腦，屌你唔撚使講噶啦，係嘛？郭佩凡呢啲有腦嘅咩？係咪？啲冇腦噶嘛？ 斯坦教授咁做乜撚嘢啫？ 跟住咧係啊，因為你點解我會諗起呢件事？因為仲有個李子敬，跟住李子敬又唔知點樣撚樣係去撚咗新民黨嗰個初選啊，定係乜撚嘢？ 係啩？ 今日脱離咩自由黨？我唔撚知，即係我都 完全唔撚理佢 嘅。係啊，即係據聞佢哋就好笑啦。咁啊，李子敬所以咧就俾人起到佢嗰啲即係又話 又係嗰啲花邊嘢啦，乜真係做乜？ 乜你都好搞笑啫！政治人物咧，你又留意佢啲花邊嘢？屌你兩邊藝人咧， 你關心佢政治取態。 政治取態，咁所以陳法拉呢啲事情係不值一提， 不嬲都有 點撚屎啊！屌你老尾，你問下嗰啲，唔好話呢啲藝人啦，你睇下中共共產黨啲官，屌你老母，你都唔知佢揸咩護照噶啦，講真係咪？習近平個女都喺美國，嗰啲呢樣嘢荒鳩謀，雖然都唔撚使理，因為陳法拉講乜撚嘢咁啊，即係從來都冇都冇遇過佢係手足幫手噶啦，係咪？所以大家又係唔需要即係浪費時間去 關注呢啲嘢啦，唔需要啦。 係啊，所以係啦，呢個美軍戰艦接近香港水域啊，唔係咁呢個都 是戰機咩？ 嗰架係嗰架係嗰啲偵察機嚟，即係嗰啲高空偵察機，嗰啲 EVAC 嚟嘅，即係我淨係識得打機嗰啲 terms 啫。 唔緊要， 嗰啲叫做電子即係偵察機，曾經飛近過，即係喺南中國海就飛近過香港嘅，即係距離香港只有幾百，即係唔知幾百公里咁，即係好近，總之好飛得好撚近香港，就攞埋香港嗰啲嘅資料嘅咁樣。你話、 okay. 大家又 spin 到話，屌你咩美國出兵啊？係屌你唔好諗啦，你哋即係。我都想，但系唔好諗咁多呢啲啦，係嘛？ 起碼喺短期內都唔會出現啦。喺呢個情況未去，即係始終而家都係處於一個半冷戰嘅狀態啦。 其實而家都唔係半冷戰啦，即係根據中美貿易戰，根據呢、這個即係所有嘢，其實真係已經兩個即係意識形態嘅對立咧，就已經 唔係起碼你唔係真係真槍實彈嗰啲軍火戰爭咁咯，熱戰啊嘛嗰啲 係。咁到底會唔會演化成熱戰咧？真係一個謎嚟。其實你問我，我以前都覺得冇可能啦。嗱，而家咧，我都活咗咁多年，我未見過世界咁嘅。 係， 我未見過世界，而家好似而家。 唔係，所以其實我想講話，Donald Trump 喺佢嗰個發言就係話，呢個係強調呢個係 China virus。佢甚至喺佢自己個 Twitter 都有講話，the world is at war， 即係而家個世界係打緊仗。佢又講得隱晦啲嘅，佢話我哋要對付一個 invisible enemy 啊，咁樣嗰啲嘢。其實佢只係爭一句嘅啫，佢直情可以大可以話。 根本就是你中共就是我們的 enemy， 你的 coronavirus 就是你的生化武器，他是差這句未說的其實。 嗯，所以呢 我回應一下些網友先啦。咁就好多都唔知點解討論緊我個髮型嘅，咁好多謝你啦嚇，阿 Peggy 嚇，同埋呢個係啦，阿 Peggy 多謝你啊，讚我新髮型啦，咁即係讚同彈我都唔係好咩噶，係啦 ，Winnie 啦，係啦 ，Winnie Ho 啦，咁啊即係髮型好有型啦，咁樣唔知點解你哋即係我雖然唔係政治人物， 你去啲花生嘢，即係嗰啲外形， 我注意一下啦，即係我都炒下呢啲花生啦，好唔好？咁啊剩翻，因為咧我今日咧大家都聽到我把聲啦，我放心大家，我冇上呼吸道感染。放心，我就唔係上呼吸道感染，我今日個腸胃同埋嗰個唔知係氣壓嘅問題，我個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可能係因為我有糖尿病同心臟病咁啊，即係可能 我係嘅咩？ 係有、哦、我糖尿病同心臟病， 咁你注意一下身體健康，係 啊，咁啊 更加要強身健體啦， 係冇撚錯啊，咁所以咧有啲同埋唔知點解今日有啲唔即個人唔係好舒服，但係就同呼吸道感染冇關嘅，就唔係發燒嗰類咁，即係所以我今日可能會即係會早啲收嘅，亦都即係冇唔諗住就接聽大家電話啦。咁就仲我哋仲有啲咩要補充咧？因為我今日冇寫到張紙， 冇寫到，但係都差無幾嘅，都差唔多。 因為嗱， 經濟咯，不過經濟我哋又唔熟，即係今個禮拜就跌到七彩， 跌到七彩。嗱係啦，嗱我都想講少少啲有關於呢個經濟嘅。咁因為我禮拜二嗰日我上咗啤梨晚報啦，即係做咗一集節目啦。咁我老啤咧就講咗一大輪嘢嘅，即係我就唔記得咗去提議翻啲網民點睇？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喺呢個時勢咧，大家就揸現金啊，梗係無敵啦，就等於冇講啦。 所以就變咗出現市場上面大量嘅拋售啦。 嗱，我又覺得咁喺呢個大拋售大冧嘅情形底下咧，你問我咧，即係我睇港股咧。就會跌到二萬零幾嘅，即係起碼會平翻、這個。 都差唔多㗎啦。 係會跌到二萬零幾，即係應該個底位咧就會喺二萬零幾，就同道瓊斯咧應該嗰個底位係差唔多嘅，即係按趴嘅。係 咯，啱啱呢個禮拜 道指同埋恆指其實都已經係不嬲都按趴嘅。咁所以我覺得二萬一千零咧，大家可以分段入。 唔係啱啱呢個禮拜最低都已經摸到二百一千幾。 今日升翻一千點啦。 係啊，今日升翻一千點。美股而家呢一刻都升緊嘅，好似。 咁啊，真係。好多大波動啊！大家睇到即係咁大量嘅量寬咧，即係各全球又放水咧，基本上咧都如果有閒錢咧，都可以入下貨。 我唔識啊！我自己從來冇買過股票嘅，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對於呢樣嘢第一我唔識，第二就係我覺得同賭錢冇分別，所以我都咁算啦，唔買啦，我就從來都唔買。 係啊，係啊，糖尿心臟二穿一啊，係咁好耐㗎啦，其實就咁，我有食藥控制嘅，其實情形都唔係好嚴重嘅，咁係啊，糖尿心臟病仲咁勞氣啊，我成日驚自己屌你啦，咩做咗一節目中風嘅有時。咁啊，不過即係其實就唔係話十分好嚴重嘅，不過即係都有控制一下嘅，係咯，咁啊，其實就。點解我會咦到嚟呢度咧？咁啊，即係因為我禮拜二咧就開始喺阿 Barry 頻道嗰度咧，即係同佢做一集節目啦。咁就同好多網友就交代過話，我想落場踢波呢件事嘅。 哦、oh, ，OK， 係就落場踢波呢件事嘅。咁我冇理由喺自己節目唔講噶嘛，係咪？咁不過我慢慢啦，即係我唔想。講咁多住，即係我唔想講咁多住。如果有聽我節目嘅，即係你會知道會知道更多啦，亦都會知道多啲先嘅。咁但係你知道一講嘅牽涉都好重大，即係好多嘢。我想我自己再寫實呢啲嘢，即係成個概念。因為咧如我想落場踢波，係源於。一個概念即係源於我今次咧，即係我唔係同佢哋打同一場波，即係點講咧？ 我相信你呢個構思唔係話因為上年或者點，我諗你應該構思幾年嘅咯，我估計都 幾年嘅啦。雖然係幾年，但係 散後開始啦， 亦都係散後開始啦，即係可以咁講啦。咁亦都係 我係一個即係我有一個即係信念同概念，就係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個踢波嗰個想法就係、是、我首先呢場波我唔會係即係同泛民踢嗰啲波係一樣嘅。即係啲波路一定唔係一樣嘅，即係我大家都知道，即係如果你聽到我節目內，你都知道我係堅實嘅本土派，極堅實嘅本土派啦咁同埋我亦都即係唔想好似佢哋，我唔係要做一個政棍，我唔係要做一個球員，我唔係要做一個嗰啲佢哋嗰啲咁樣嘅球員，我係希望大家有一個即係大家投人不如投己，即係我唔想而家咁講到咁咧，就係因為我右抱琵琶半遮臉，我講唔到啲乜嘢，因為一講就可能牽涉即係啲經費啊上面嘅嘢。我只能夠講幾樣嘢啫。今次踢波即係想落場踢波呢個決定咧，唔係衝動嚟嘅，但係亦都係受到即係反送中嘅年輕人所影響。即係我見到佢哋可學到一樣嘢，就係唔好諗咁多，樣嘢唔好諗咁多，覺得。有效的就去做啦，你 做咗先知噶嘛， 你就去做啦，做咗先知噶嘛， 呢個不嬲都係噶啦，我教啲 friend 溝女都係噶啦，你唔試過你點知嘅啫？你一日唔試，你過咗三五七年後，哦屌，原來當初條女冧我嘅，咁你就已經抌春啦。你試過先知，試過唔得咪算咯，驚咩啫？即係呢個我自己靠 friend 溝女嘅。 我見到佢哋嘅勇氣，我睇翻自己，屌你老尾！我可以做啲咩咧？我能夠做啲咩咧？口就得張，即係我只能夠得一張嘴，係咪？即係我就即係跑又唔夠人跑，衝又唔夠人衝，掟嘢又唔夠膽咁樣。即係我只有一張嘴，屌你老尾！我而家就係要屌你啦嘛！我憑呢張嘴屌你老母，搞死你哋！係嘛？我只能夠做啲咁嘅嘢嘅啫。即係見到佢哋唔好諗咁多後果，唔好諗咁多。哎，屌你得唔得㗎？有冇用啊？唔好諗，屌你老母閪，做咗先，做撚咗先啊！唔好講咁多嘢。咁第二樣嘢亦都係即係其實就好大嘅有人講話好大嘅承擔啦，踢波即係好大嘅承擔，係好撚大，好撚重。你問我驚唔驚？驚。你問我擔唔擔心？擔心，擔心我啲屋企人啦，即係擔心我自己啦。驚嘅，但係驚都要做，總的要有人做噶。呢啲閪嘢總的要有人做噶，係咪？咁所以喺適即係喺即係，我想打嗰啲官腔添。喺適當嘅時候咧，我會講更多有關於踢波嘅理念俾大家聽。咁、或者我可能 spare 一集節目去講添，即係甚至。 OK。 因為我想再實淨啲，其實已經喺呢度啦。即係我同好多人分享過，即係呢個踢波，輝輝都知嘅。其實都咁、即係有關於想踢波嘅打算。你話踢波有冇用咩？你話而家屌你老母嗰個，屌你有乜垃圾球場？嗰个垃圾波仲打，屌你老母閪打嚟做咩啊？屌你个閪，系啊，打嚟做真系冇卵用噶，而家真系垃圾嚟噶，真系废噶，屌你老母！但系唔卵入过去打，你唔屌你老母就唔卵心塞，所以就更加要更加多嘅新球员入去打，更加多嘅屌你老母！我哋呢啲人入去屌你老母教训佢，系咪？此其一。第二样嘢咧，亦都要喺呢度。点解我要今日嚟讲咧？即系严正澄清嘅，系严正，好严正澄清嘅。我關於所有踢波嘅決定，關於所有嚟緊會參與踢波嘅事，係係嚟自我自己一個信念，同埋我會組織我自己嘅組織，係同任何人冇關嘅，係同任何人冇關，包括 my radio， 包括黃一文先生，包括即係我當然即係揾佢支持我啦。是不是？但是問題是是跟他們沒有關係的，大家不要想我是不是什麼代表什麼，我不是代表什麼，我代表我自己，是我是沒有大台這樣選的， 不是沒有的啦，人家一定到時一定會標籤你的啦，但是即你對得住天地良心就可以了，一定會標籤你的啦，不用說的啦，這個預示都知道的啦，如果是的話， 是的，即我踢這場球呢是純粹是我自己踢，我自己組班，自己組軍，自己踢，所以踢得好撚辛苦嘅。喺經濟壓力上面咧，係極大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而家係賭緊白頭片，一蚊都冇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各位網友能夠即係將來會多多支持，即係小弟啦，即係落場踢波啦。你知搞一隊波唔撚係易啊！搞一隊波亦都即係必須要係班費嘅，咁呢個班費咧，我係而家即係周圍揼緊嘅啫，係啊，即係揼石仔咁揼緊翻嚟嘅，咁所以 是癲的，這件事是瘋狂的。但是我只希望我今次即大家可以不用再含淚，不用再含撚，不用再含乜撚嘢，屌你老尾！因為踢球我是希望不是只是我踢，我希望是大家一起踢的。這場球不要以為你看完那場球給完那張飛你就沒有責任，不是的。我這個概念就是我要大家一起踢球，這場球是全民一起踢球。所以適當時候呢我就會好多謝各位網友啦，即好多謝喺呢度即支持我嘅，無論喺 YouTube 又好，無論係 Facebook 又好嘅網友啦，即好多多謝你哋一直嘅支持啦。咁即希望你哋理解呢個決定，我呢、這個即我呢個踢波嘅決定呢是跟任何人，即或者我積極考慮踢球這件事是跟任何人沒關係，你們不需要再造謠。有些 無厘頭的人就說我 要造謠一定會做的， 幾年前入買 Ray 就想著你要搞這些的，黐狗屎， 要搞就不是現價 了，我回應都費事回應那些柒頭。如果你想想將會要面 我知道我要面對 的難關、批評啦， 標籤啦， 標籤啦， 人格謀殺啦， 人格謀殺啦，乜撚嘢謀殺都嚟啦，乜撚嘢難聽嘅説話啦，咁講真呢啲小事啦，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難，即係嗰啲叫咩啊？點比得上即係嗰啲年輕嘅兒時們咧？即係點比得上啲年輕人新屋靚嗰批係咪？對比起逝去嘅朋友，即係我呢啲算得係咩嘢啊？係咪？嗰啲要衝過去啊！即係我所以所以嚟緊啦，嚟緊我會同大家講多啲有關於踢波嘅嘢，係啦，咁啊希望即係 時日仲長嘅，嚟緊會有咩變數都唔知啦。 所有人啦，即 係 我因為我 treasure 每一個即係支持我嘅人啦，即係我而家睇到嘅就係 Gary 啊、Tracy 啊、Anyways 啦，咁啊 AA 又即係不能盡錄啦，即係我希望可以即係為到我哋嘅土地做多少少嘢，即系做更多，即系我哋已经牺牲得够多噶啦，系咪？我会系全，即系我谂紧嘅嘢系，我哋系全方位进攻，我哋系转守为攻，街头进攻，腰要进攻，所有嘢都要进攻，经济要进攻，黄色经济圈，系咪？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毙，唔可以屌你老母坐喺度等死，冇得再等死，屌你老尾！我哋要用呢份決心，屌你老尾，就係、是、鬥到底，同呢個邪惡政權鬥到底，係咪？咁呢個係我想法啦嚇。咁啊，邊個球場咧，都係嗰個球場噶啦。咁啊，屌你咩 ？Jo Jo 你又嚟？香港病倒了，祖國是你們唯一的依靠，醒醒吧！年輕人，歐美幫不了你們。 做咩啫？好驚我哋去投靠 你做咩啫？你 投靠歐美就梗噶啦，咁啦，戇鳩啦！而家屌你老尾 Jo Jo， 你答我啊！如果我而家無條件俾張綠卡你，你攞唔攞啊？你係咪夠姜唔撚攞啊？係啊，得噶啦！ 唉，真係呢啲。都話咯，焦焦啊，阿焦焦啊，即係我真係好撚擔心你啊！我而家突然間好撚擔心你啊！屌你，你個國家而家準備話零感染，即係準備你哋就算第時感染咧，都係唔會理你噶！屌你老尾，你明撚明中撚咗武漢肺炎，你明撚明咁撚愛國都中咗中國病毒，我屌你老母，到時嗰啲醫院係唔會理你噶，話你發燒噶咋，你個肺花撚到屌你老母，花撚到牡丹咁撚花。你個國家都唔柒會理你，因為你零感染啊嘛，係嘛？你炒嗰啲屌你老母上證啊，咩咩深匯深嗰啲屌你老母指數，屌你老母炒到撲街唔家產，屌你老母你嗰啲支那經濟爆破嘅時候，屌你老母冇人幫你噶 ，Jo Jo 嗱，到時咧你 PM 我啊，我就可能咧有一個幾毫幫下你手嘅，即係念在你喺呢個我 chat room 度比較活躍，係咪支持過我嘅節目？是不是我都会给20蚊你食个唔好我给碟饭你啦，是不是好不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好啦， 俾隻碟装住啦，唔好摆喺地下咁啦。 不过你攣到嚟香港先好喎、你唔好又唔撚到警喎，唔好话国家你个国家唔撚俾你出警喎，哎呀你原来出唔到警㗎，哎呀原来你离开唔到中国㗎，周周原来你离开唔到㗎。哦真係我真係等你可怜啦，哦 Oh shit！ 唉，真係我覺得玩啊 ，Jo Jo 都幾好笑嘅，即係幾撚中意玩啊！即係呢啲人。咁啊，喂，咁啊，翻翻嚟啦。咁啊，我真係衷心咁，即係多謝大家喺雖然而家只係即係言語上嘅支持嚇，咁啊支持我踢波呢件事。咁我就會喺新界東嗰邊啲球場嗰度踢嘅。咁就大家如果想踢波嘅，中意踢波嘅，咁都可以 PM 我。咁我哋組織一隊波，我哋組織一個即係團隊嚇。我再重申一次，不厭其煩再講一次，我嘅踢波嘅決定，我踢波呢件事係純粹出自我自己，亦都係出自我組織一個組織嘅。咁啊，係同任何人都係冇關，係純粹我個人嘅決定。我希望各位能夠支持我，繼續支持我節目，繼續支持小弟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